出两款全球最好的胶囊咖啡机， 自助餐咖啡馆推荐用 EP2500 全功能拿铁机，一天十杯免购机， 五星级商旅或家用推荐用 EP Hotel 一天两杯免购机， 上网搜寻免购机或洽02-7711-7701。 Lavazza 老咖啡为您贴心示范。 Lavazza The Italian Espresso Experience。 孙燕姿的邀请，和星星、彩虹、海洋、牵牛花一起冒险。 你来听听海洋的商量好玩的事情。 孙燕姿的童真世界最新单曲《彩虹金膏》，Apple Music 8月17日独家呈现，环球。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Penny 戴佩妮。 我欣赏你这样的美，很喜欢好你的小手色，也请你的孩子在每个空中的梦想家出发点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甜美又华丽， 周二到周六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点开始喽。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我细沙，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嗯， 至于 SHE 12:06，欢迎你来到今天8月24号星期三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我们永远都在。 大家好，我是翔翔。 哈？ 我是今天的代班，代班 DJ。 你觉得你有什么资格当代班 DJ 呢？你有什么资格可以取代欧马克的位置？你哪一点比他行？ 光今天青春点点点粉丝团从零到五万，这一点我就可以干掉他。 你说是因为你创的吗？ 当然啦、管理一个版不容易啊。 你有帮你自己写一个维基百科吗？ 没有。 王令翔的维基百科，你应该蛮多事情值得说嘴的啊。我觉得你人生就是一个会吸引很多很奇怪的事情的磁铁，然后你也乐此不疲。 对，蛮喜欢的。 那就由今天的代班 DJ 来决定。今天有一个人，但是是他的好朋友生日，那我们还要念吗？ 他叫什么名字？ 有什么关系？ 名字好听就可以念啊。 你是说他朋友的名字好听，还是他的名字好听？ 他朋友。 他朋友叫婉清。我看你要得罪多少人。我看你要如何挖坑给自己跳。 好啦，念了念了念了。 你是不是现在收不了尾，所以只好念了，对不对？ 我刚发现我好像批评些什么，好像也不太方便。 内湖的 Sunny 说，他的好朋友婉清824生日，想要祝他生日快乐。今天824是不是也是强强的生日啊？强强是824吗？对不对？ 他是你朋友。 他不是也是你朋友吗？ 但是他礼拜六唱歌没约我。应该 约你，你会来吗？ 其实你们那天在哪间唱？在搜狗的吗？ 西门。 哦，我那天刚好也在搜狗前柜，我想说， 你只是巧合。如果有空的话，你才顺便来探班。你少那边讲一副好像没约你，你不来的样子。 我会来。Happy birthday！ 那代班 DJ 可以跟大家分享，如果是九月份的寿星，要如何上去留自己的留言呢？祝自己生日快乐！让我们在一天的开始祝你生日快乐。 请各位呢上青春点点点的粉丝团，然后呢我们会在上面有置顶的 po 文，然后 没有置顶吧？ 好啦，有时候差不多要放上去了， 放上去，但从来没有置顶过。 请大家直接要自己好好找一找那篇文在哪边，上面有写九月份生日寿星，对不对？哇！然后就可以留下你的。 你觉得 App 上面是骂你的多，还是觉得兴奋？ 我其实不敢看。 大家的反应目前如何？是恶评如潮，还是佳评如潮？平常不是自己很爱留言，很爱分享吗？ 好像没有人， 只有人在乎你吗？ 没有人在乎我就只有人说，是我是这样。 那你要分享你今天去看《火线淘宝》的心情吗？ 《火线淘宝》呢，我觉得是一部喜剧的军火片，其实还蛮好看的。我觉得不错看啊。 就这样。 而且我有问哥，我刚好在电影有碰到哥，然后哥跟我说他觉得好看。所以我们两个都觉得这部片子好看，那就是应该一定好看。 你是想 follow 他的品味说好看是不是？ 没有，因为我先问一出吧，我看到他第一句话就问他说：“你觉得好看吗？”他说：“我觉得不错啊。”我说：“ 他有这么嗨？他看到你会这么嗨？” 他今天还蛮嗨的。 那他今天跟谁看电影？ 一个穿白色衣服的女伴。 白色很薄很透吗？ 还不错，而且跟他差不多高哦。 什么？那他们两个怎么样吗？ 不方便透露。 你有看到他们牵手吗？ 没有啦，他们坐我后面了。 有护卫爆米花吗？ 我告诉你，他心机很重。 怎样？ 其实这个事情我耿记在心，但我刚刚碰到他没有讲出来。 哼， 因为今天这电影票呢，他说他可以帮我划位。 他人好好、哦。 对对对对对，但是很奇怪，非常奇怪一件事情，明明几号的位置，他在12排，我在第5排。 为什么？ 啊？就要问他本人啦、啊。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是17排跟17排、欸、OK， 你不要乱讲哦耶。 等一下，为什么一起画的位置自己在17排，他在第7排？ 没有，那个时候画位的时候，因为我知道如果要四张一起画的时候，有可能就已经没有四个连号的，所以位置会很差。所以我就说他就， 所以你与其整连的人都阵亡，不如我们还有一半的存活几率。 因为其实电影画位他会告诉你说你不能选位啊，这样子。然后所以就是你一拿给他就会说，那你要连着画还是分开画？我就说分开画没关系。 嗯， 他就已经先写了一个前面的就是七排，就是你那个位置的。然后我想说，戏院有18排，明明就有还有这么多排，然后你给我画7排，因为我看到前面的那个四张连号，他画了16排还是什么之类的。 嗯， 前面两个人画10排，我就觉得他为什么他很没有逻辑，他不是就一个一个这样分给你？ 我觉得他们今天就是乱画，因为你知道我们今天后来大概有两三排的人哦， 嗯， 那个座位啊都重复画位。 那大家不就要叠在一起看？ 没有啊， 位置会不会不够？ 就是很多先来的人会就跑到大概前四五排去看。我也是那个被重复划位的人。 那你有频频回头看欧马克吗？ 没有，看不到，离太远了。但后来就补偿我们一点小 bonus 啊， 是不是就可以马上打发你？ 就是一瓶一个饮料和一个爆米花。 现在什么意思？ 怎么了？ App 上有人说，马克明明都是坐在16排13号，马克女孩坐在16排14号。 你们为什么两个人对于这个排数要一直撒谎？我不明白，你们撒这个谎要干嘛？ 我刚说16排没错吧？ 你说17， 你说17排、啊。 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哦，是那个慢慢说，沈志芳跟立德会坐17排。 那那个白衣女孩是谁？ 嗯。 真想让听众看看你淫荡的脸。过世上的反复无常，自然会洞悉爱情的去向，甜言蜜语只是假象，人生需要幸福的包装，早知感情这样有害健康，何不当初手心静养，曾经朝思才会念念不忘，拥抱了亲吻了就忘了那记耳光，当初有多么响亮，欲语还休的谎，欲走还留的慌，疯狂过执着过挣扎过才知别人的迷汤，就防不胜防，平静生活里风暴在酝酿，笑容背后杀机暗藏，曾经朝思暮想才会念念不忘，拥抱了亲吻了就忘了那记耳光，当初有多么响亮，欲语还休 对啊，要有造谣生事的时候就是这样打断追溯的歌、 哦、不是啊，我们没有要造谣，我们要辟谣、 啊、好 不好？ 好好好， 关于今晚欧马克跟一个神秘的白衣女子去看火线淘宝，然后他们在那边淘宝掏掏掏掏掏，有人说 他们坐在饮料 bar 前，好像一起在吃同一只有点像热狗的东西。 没有，怎么可能一起吃一只？ 怎么不可能？ 就是有点饱又有点嘴馋，然后我们就一起吃一只。 就这一件事情是假的啊？没有啊，我坐在饮料吧前没错，是因为等七点都已经过了还没有出现的王令翔同学。 嗯哼， 我七点零二分出现的也还好吧。 啊，电影是几点开始呢？ 电影后来不是才七点二十分才开始？ 哪有什么二十分，是超夸张。哎、欸，真是超夸张哎！ 他很晚才播啊。 音乐全主打，少女时代泰妍闪电回归 ，Why？带你远离烦闷，重新出发。属于泰妍的 Fashion。 校园的完美合作，颤动你的所有感官。万能主唱泰妍为你展现全新风貌。你的爱情就像上天的礼物， 安全有保障的国外房地产投资，拥有美好的度假人生吗？给自己一个机会，只要100万起，泰国投资专家蓝海地产带您实现梦想，请即刻参加蓝海地产说明会，报名专线02-2925-9997，2925-9997。 他的世界中心就是音乐，这是他的自由意志，他的创作本事。谢和弦首播主打《本事》。敢说敢做敢唱，摇滚狂人谢和弦2016全新创作专辑《要你知道》，8月26叛逆回归华纳音乐。 我是关诗敏。上跟马克说，马克 干嘛？ 勇敢去爱。 谢谢哦，谢谢。 心里有事睡不着， 好多人目击你的约会现场。 青春期五， 当天没有任何人认出我、啊。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刚刚前几个小时， 他们有认出你，只是没跟你打招呼啊。 嗯，好吧。为什么不跟我打招呼呢 ？Why？ 怪。 如果你 你是名人，真的是一年哇几期的一周刊封面可能都会是你耶，超常被偷拍的。 嗯，但就是因为我不是名人，所以不会被偷拍啊。 12:20，哎 ，Guess DJ， 今天晚上陪我们一起青春期543吗？ 哦耶， 好棒哦！ 还是你要去隔壁 calling？ 你最近都没有工作？ 最近还好啊，最近比较工作比较少一点。最近鬼月没有人要结婚呢、啊， 所以结婚是你的主力吗？你不是还 最近对啦，现在比较少了。 嗯， 最近比较。多编曲之类的， 对啊，你编曲不是才是主力吗？ 但是就是最近有点懒，加上之后九月要开学，因为我不是考那个吗？ 对啊， 要开学之后，然后我想说最近就不要接这么多工作，好好放假这样。 所以当学生以后，你就不想要再继续做接案？ 不是，你知道我讲到重新当学生这件事情，我今天收到 email 要新生训练、嗯，还要新生体检。 是 新生训，你知道几点吗？早上8:30呢、欸，我都已经大学毕业的人，我还要。觉得很不 OK， 我突然 就是新生训练嘛， 突然很不想要缴学费。 12:21，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我们刚刚讲过我们是谁吗？ 我是马克， 我是翔翔， 我是玛丽，好自然哦。02-23-63-9955， 你好好学啦，我跟你一起上课。 今晚你要跟我们聊什么呢？ 你刚刚什么意思？冷战还继续，决定给是你错过爱情。是条件平，我在你那里，眼里我心里这么多的不安定，爱怎么继续？讨厌爱情的你，被否定我存在意义，是时间约你满足我自己，再虚情假意。讨厌爱情的你，要我苦苦压抑委屈。 2:30决定上网寻找一点答案，对谁管的是谁，总比跟你好谈。今天星期几，反正还继续，决定为是你说过爱情是小甜品，我在你那里，眼底或心里这么多的不安定，爱怎么 9955，听到歌曲来自 Rain 的《唐燕》。嗨，你好。 嗨，你好。 嗨。 嗨， 我是当坑。 嗨，当坑。 嗨。我有去看《无限淘宝》。 然后你也有看到白衣女吗？ 有的。 今天节目是干嘛？ 我们今天是要拼凑出 今天节目是在干嘛？ 白衣女 长什么样子？ 对，她什么感觉？多高？多重？穿什么？拎什么？发型怎么样？这样 蛮不错的， 蛮不错的。 你们对呀、啊？你们是谁？凭什么 judge 别人的外观？你们究竟是谁？ 白衣女会不会听？白衣女会不会听节目啊？ 应该不会吧？ 你污脸是？害羞哦， 不是啊，觉得 还是蓝光 iPad 蓝光太强， 对，荧幕光太强。 所以呢，你有跟哥打招呼吗？ 没有，没有人跟我打招呼。零 哦，那时候我在他前面先 换位，换位完之后我看到他就哎、欸，那不是欧马克吗？想知道打招呼，想啊，算了算了。 你说你就排在他前一个？ 没有没有，在还更前面一点点。 哦， 对。 那你喜欢火线淘宝吗？ 哎、欸，还不错哎、欸。可是，你们看完之后啊，你们觉得最后一幕啊，就是那个男的、啊， 你会爆雷吗？ 他会、啊， 他现在就是要爆雷了、 啊。哦，这样子不可以哦，这样不可取。 哦、那我跟你说，我可能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你觉得他有没有？ 不是啊，就告诉你不要再问啦。就这些事情都是答案都是 yes， 但是你不要再问了。 你跟他讲， 对， 原来好。嗯、因为小红后来他怎么会call他去那个地方？ 好，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 好， 所以你只是打算现在想要讲白衣女孩的事？ 就是哎、欸，我有看到欧马克，然后当时很想跟马克打个招呼，但是就是 害羞、嗯。 对，想说嗯好，下次有机会一定会再打招呼的。 哇，下次跟哥打招呼，你会热情的回应我们吗？ 会啊、 欸。可是那时候我看了欧马，但是我看到哎、欸、看了他一下，他也看了欧马克，也看了我一下，可是他眼神就飘走。 他那时候没有你，他只有白衣女子啊。 可能我 没有。哎、欸，等等等等，你不要在那边加油添醋，我排队明明就自己一个人排队。 我今天也穿白衣耶，只是我不是女子而已。 干我屁事！ 同样都是白衣，为什么眼神就不一样？ 对啊， 不是啊，因为你没有跟我打招呼，然后我当然你就是一个 陌 生，你对我来说是个陌生人啊，我怎么会？嗯，我怎么会一直盯着你看？这样反而才失礼、啊。 可是论身高的话，我跟白衣女子也是属于高挑型。 姐姐，你有没有听我讲话？邓肯，你有没有听我讲话？ 有，请说。 如果是一个陌生人的话，我怎么会一直盯着他看？就算我们眼神交汇到了，我顶多也给你个微笑，给你个微笑，说明你都承受不了。我觉得，因为这个人好奇怪，为什么对我笑？ 太帅了， 不是？ 哎、 欸，陌生人突然对你笑，你会觉得毛毛的吧？ 不会啊，我还蛮乐在其中的。 哼，下次啊，你也不知道当肯长怎样。 对啊，我根本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子啊。 好，下次你就大方的从后面拥抱他。 真的吗？ 他很认真 耶、欸、如果路上突然有人从后面抱你说哥我是点友。 吴玛丽，你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都想想看，我也会同样，就是如果有一个人这样对你做，你可以吗？你可以吗？ 如果是美女你也不行哦。 美女我可以。 那一定要穿白色衣服才可以吗？ 哦，不用不用，美女穿什么都可以， 她什么颜色都可以。 但前提是美女，所以你出局了，你就不行。 不一定啊，所以她变性很美。 哦，好啦，就这样。 欸、对了，然后顺带一起啊，因为我今天因为我也是那个你们这边call in拿到票的、嗯，那我也找一个朋友去，然后我跟他说，哎、欸，那个就是欧马克，然后他说，哇，那旁边的女生还蛮漂亮的，就这样。然后讲完之后，我们就进场了。就是我刚刚忽然想到，就是有这一趴。 你们到底要不要让节目继续进行下去呢？ App 说，给马克一点空间吧，给他一点空间，让他爱情有空间，不要再逼问了。 想要逼死谁啊？ 嗯，好， 嗯，好，祝福你了，欧马克。 到底在干嘛？ 晚安了，当哥。 好，晚安， 拜 拜。 那我可以念 App 上面的留言吗？ 不行，不可以， 嗯， 不可以。 你好， 喂 ，Coco， 来查水表喽。嘿， 哎，你听 Coco 就知道、 哦。他最近就迷上 Coco 啊，来查水表喽。 为什么昨天没有打？ 他下午三点也会打 Coco、哦、来查水表喽。 你是谁？ 春雨。 春雨。 嗯。 春雨，你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要想要说鬼故事。 你想说鬼故事？你的叙述能力会很强吗？ 蛮不知道的。 所以你想要帮我们这边当练习的跳板？ 对。 他年纪是不是很小？ 应该不是说鬼故事吧？ 你几岁？我忘了。 12。 好，那你讲讲看。 那就是海绵宝宝那个，快音速小子传说。 等一下，到底是海绵宝宝还是音 速小子？ 是音速小子。 对， 嗯。 就一位爸爸，他常常在玩音速小子。然而，音速小子里面有一个模式， 这不是鬼故事吧？ 啊， 这不是鬼故事吧？ 你就听嘛，它有一个，它里面有一个人，他是上鬼抓人，然后那个人是鬼，然后叫来抓你。啊，如果他抓不到你，他就会在游戏里面就是诅咒你，然后就诅他，就是如果你没被他抓到，他就诅咒。那最后，有一位父亲就买了这个游戏，想跟儿子一起玩。他 他先半夜先晚了一次，然后父亲要去找爸爸的时候，隔天要去找爸爸的时候， 父亲隔天要去找爸爸， 对，儿子隔天要去找爸爸的时候，父亲已经不见，然后床上画，床上用血画着你，就是那个诅咒画，你没有被我抓到，所以你必须去。 讲完了吗？ 讲完了。 啊！ 好可怕哦！ 你认真的、哦？ 我听不懂他的掌声吗？好可怕！ 你觉得这个很可怕是不是？ 对。 那你应该不会尿床吧？ 不会啊。 那就好喽。 再见喽。 拜拜 拜 拜，12:30022363995青春期543。我真的站在草原，下雨天，我的女人为什么不出现？哦，讨厌这个下雨天，这样的心情是过迷人。 箱里没了饮料，窗外熟悉的味道，不妙，好像有点感冒，锁进被窝里，忽略一下的激情，半天还是打个不停、哎、这天气真不讨喜，我真的真的讨厌下雨天，我等的人为什么不出现，哦，讨厌这个下雨天，过明月穿起了外套，冰箱里没了饮料，窗外熟悉的味道，不妙，好像有点感冒，锁进被窝里，雨下的激情，喷嚏还是打个不停，就这天气真的讨喜，我真的真的讨厌下雨天，我等的人为什么不出现，哦，讨厌这个下雨天，这样的心情是过迷人，看他们穿伞奔过下雨天，脸上的笑容是完全相对，是过明月，看他们转三头，我真的真的讨厌下雨天，我等的人为什么不出现，哦，讨厌这个下雨天，这样的心情是过明月，看他们转三头过下雨天，脸上的笑容是完全相对，哦，对自己耍赖一天，我决定今天要做个懒人，痛的伤心，和陪你一起未完不待续，请听种子戴佩妮未完不待续。 些等待是值得的。历经200年传承，金冰开创的波本传奇，较长时间的熟成，造就饱满顺口的风味。金冰波本 ，Make History 就趁现在！金冰波本传奇品酒会报名请洽三得利官网。提醒您：禁止酒驾，未成年请勿饮酒。 久石让与新日本爱乐交响乐团名流青史巨作《The End of the World》。红珠磅礴再现，环球经典发行。 大家好，我是赵永新 Stilo。 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飞碟 Never，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0分，这里是青春点点，我是玛丽。 嗨，我是翔翔， 我是，我忘记他名字了。嗨， 嗨，你好。 我是起飞将军。 什么什么将军？ 起飞将军。 起飞将军。 对。 起飞将军今天要说什么呢？ 就是我们今天。署府户外教学，我们去法务部的调查局。 署府还有户外教学哦？ 对啊， 嗯， 然后 调查局哪里好笑？ 没有，听着很舒服，校外教学 啊，好笑吗？ 舒服，校外教学 去调查局，然后呢，看了什么？ 看了就是看到一些毒品，然后还有一些枪支， 嗯， 然后跟他们的办公室，就是一些拿来科学化验的办公室， 嗯， 各种还蛮好玩的， 嗯 嗯。 那我看到一只蜘蛛被一个玻璃罩住吗？ 没有。 哦。 他如果看到了会怎么样呢？ 如果看到的话，就是你千万不要把那个玻璃罩打开哦，因为那个蜘蛛有可能会爬出来，然后就咬了你，然后之后你就会发现，哇，你怎么眼睛好像看不太清楚了？ 然后呢？ 然后你就开始要就是去定做一些就是奇装异服，然后你就会在 不是应该先就医吗？ 你就在城市当中荡来荡去。哇！啊，对不起。 哎，你刚刚那一段知道马克在说什么吗？ 你不太知道。 Oh my god！ 蜘蛛人吗？蜘蛛人吗？ 哇、oh. ！ 蜘蛛人吗？没搞错的话，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哦、oh, ，那应该，应该， 那就是有让你就是兴起了以后你要就是加入调查局的行列吗？ 嗯，没有哎、欸，因为我觉得很辛苦，看起来。 那你以后想要做什么？ 以后没有任何梦想。 没有任何梦想， 也没有想做的事， 没有， 完全没有， 嗯， 没有，完全没有。 所以你已经想过了，然后就没有这样。 对，就是没有。 那如果完全都没有想做的，嗯、但是未来又要养活自己的话，那你要选择什么工作养活自己呢？ 那就看以后，就看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啊。 就是 因为我 船到桥头自然直。 对对对，就是这个感觉。 对， 因为我。就是没有自己的真正的那种，就是有那种非常的兴趣， 嗯， 嗯， 完全都没兴趣，怎么可能？ 搞不好就真的他没有啊。 那 平常在家都在干嘛？ 你喜欢做的事呢？ 喜欢做的事吗？ 嗯嗯嗯嗯， 好像也没特别。 我相信有这种人啦，就是也都普普通通，都还好。 你有抓宝可梦吗？ 没有，我的手机是智障型，想抓都没办法。 好吧， 所以也没有手机游戏可以沉迷，电视有喜欢看的， 啊、 但也就觉得那就是看电视。 运动也有做的运动，但就觉得 就打球 那 就是打球，就是也没有想要打到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是要为他练习，然后变强什么都没有，就随便。 对对，就是完全我就是我的想法。 好，好，好，起飞将军晚安哦。 OK， 我们谢谢，拜 拜。 拜， 嗨，你好。 喂，爸爸，还有。 嗨， 嗯，嗨。 我一个礼拜没听那个。 你去哪里了？你是秋色吗？ 对啊。 你去哪里了？ 我去日本。 去日本哪里？ 大阪。 东 京还 有。 Osaka。 你去什么奈良吗？ 对啊。 你刚刚说奈良吗？ 对啊， 喜欢吗？ 你不是应该要很兴奋吗，女主持人？ 我应该要吗？ 你不是想要去奈良看鹿吗？ 不是想啊。 对啊， 可是那边鹿还蛮凶的、哦。 有很多人都说他们 在咬你屁股， 为了食物不择手段。 真的，我被咬两三次。 开心吗？ 很痛。 你不是想要鹿顶你屁股吗？ 是他有咬吗？真的咬下去？ 就是差不多，你拿你的手去捏你的大腿，用力一点。那种感觉， 嗯， 我帮你，我帮你， 不用。他刚刚是不是说你自己拿手捏自己的大腿？ 马克要也可以啊。 哎、欸，你看人家他说也可以啊。 然后你就这样子？ 没有啊，就是我觉得那边拉面其实也没有特别鲜。 拉面也没特，你吃哪一家、啊？ 金龙。 金龙是最难吃的一家。 为什么？ 最有名的应该就是一兰，不然就是他。 一兰我有去吃啊。 金龙旁边那个巷子里面，我觉得有一家柚子拉面，是我上次去大阪，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吃的一家。 柚子好熟啊，是不是要来台北开店啊？ 没有吧，那家好像不会 哦。 一兰我有吃啊。 那你觉得 一兰还不错啦？ 还不错、 啊。我肚子好饿哦，台北哪里有夜间拉面？ 但大家真的都会去吃金龙、欸， 好像倒了。 嗯， 对啊。 金龙听起来好像那种中国快餐店、 哦，它确实它的外观就是一家中国， 就是、要金龙， 一条金龙。 然后呢，我还去那个 环球影城。 那你有玩那个 哈利波特？ 有啊。 其实我要讲的是侏罗纪公园那个云霄飞车。 侏罗纪公园云霄飞车？ 对啊，就是那个异手龙的云霄飞车，他们最新30周年的那个云霄飞车。 哦，那个那天还关掉。 那个关掉了，那是最重要的。 我知道啊。 好可怜哦。 可是他那边排队又排好久。 然后他就关掉了。 对啊。 所以你也没有买环球影城的快速通关。 那个当天抢不到。 那个当然不能当天抢、啊。 我知道。 所以你就是乖乖的排队，然后去玩哈利波特。 啊、没有，我第一个冲哈利波特，所以还蛮快的。 哦， 早上7点半，就早上7点半就到。 所以你就去大阪、奈良，有去京都和神户吗？ 我有去京都，那没去神户。 哎、欸，一个礼拜去这么多地方，好像有点好多、哦。 还好吧，就京阪神呢、啊。 嗯， 两天大阪，然后呢，中间去奈良。 京都， 京都对， 哦， 而且京都比较无聊。 京都的庙很好看呢， 对孩子来说，谁想看庙？ 那个庙是全部都金的呢。 结果我就只能去那边抓宝可梦。 对，真气。 那有抓到厉害的吗？抓到不一样的吗？ 那边好适合有快龙哦。 有啊，我有抓到。 抓到什么？ 有抓到一只快龙，其他的还好。 你是不是只认识快龙？ 没有啊。 你几岁？ 我14岁。 你14岁 怎样、 啊、没有啊，就是宝可梦现在第一代的东西是我们这个年纪才知道每一次怪兽的名字。 他说不定他可以倒背如流、啊、 小时候还有看欸。 那你知道一号是谁吗？ 一号 嗯， 好像我不 妙蛙种 子。 欸，你好棒哦。 你是乱猜的吧？真的知道吗？ 一、啊、号是妙蛙 啊。 那皮卡丘在几号？ 二号是杰尼龟。 皮卡丘是不是在，我没有很认真在背。 18还是十几啊？ 25好像。 因为妙蛙种子是第一个，就是他第一个就送我的、啊、 哦，对啦，也是， 所以我就看了一下。 他第一个送我就是皮卡丘。皮卡。 嗯，然后这边还不错。 感谢你，秋色。 好，拜拜， 拜 拜。 有人说中西岛旁的人类拉面和歌山的青奶超好吃，这两个 在和歌山 哦，和的啊，没去过日本啊。 中西岛在哪？ 对啊，中西岛我也不知道在哪、欸。 那和歌山在哪？ 和歌山也是某个， 而且人类拉面跟青奶听起来都好 A 哦。 我完全没听过人类拉面、欸， 好奇妙的名字、哦。 我立刻 Google 人类拉面。 天哪、啊，我现在好想去吃一兰哦。 我好想吃拉面，不用不用一兰。 我非常想要吃奈良的那个大佛布丁，真的是腰鼠也好吃、啊。 等一下再我去， 走啊，下一班。Going faster than the roller coaster, love like yours will surely come my way. Hey, hey, hey, hey, hey.Faster than the roller coaster, love like yours will surely come my way. Hey, hey, hey, hey, love like yours will surely come my way. 女时代的万能主唱泰妍 Why 你的爱情就像上天的礼物， 王实力的闪电回归，泰妍 Why？远离烦闷，重新出发。 他们在前进的路上一直为我们歌唱，洋溢着自信，那些不被理解的都不重要。岑宁儿、陈慧婷、艾怡良、彭佳慧、卢凯彤、魏如萱都在 Legacy 2016年都市女声，不曾驻足任何风景，直到遇见了你，而我最美的停留就是在你心上。李玉玺2016第一首创作歌曲《满天星》，7月13数位发行。 这是五月天 1,2,3。 12:52，在这个小时的543跟下个小时的543之间，我们插播一个 MM 好康花车。 报告报告， 现在是 MM 好康花车插播报告。今日 MM 好康花车为您精心挑选的赠品有 超高级草莓图案小可爱蜡笔小新屋之外，以及小熊维尼仙体茶。现在请打0223639955，精致好礼就送给您哦。 0223639955，2363-9955。对面的小帮手们，我们今天要送什么呢？ 我们今天要送的是生物鼓掌2016海劳鸣得手。 什么啦？ 时间在8月28号礼拜天3点，在信义威秀，它是一个演唱会式的，电影式的演唱会哦， 在电影院里面看演唱会现场直播 是 哦，对。 0223639955，如果你想去听生物鼓掌的演唱会，想 live 直接看到他们的演唱会，在这个星期天的下午3点，信义 微秀， 微秀，欢迎打给我们0223639955。夢に見てた、焦がれていた、君がいる。

8:04，我是玛丽。 我是叫刘威霆吗？还是杨威霆？ 刘， 我是刘威霆。 嘿、hey, 我是翔翔。 0223639955，青春期543。Hello， 你好。 你好。 嗨。 你是谁？ 我是欧德曼。 老人。 欧德曼。 哇、欸。有两个问题， 请问 一下。这个，你们有在抓那个什么宝可梦吗？ 翔翔有。 马克也有啊， 我也有。 这边有一名重度患者跟轻度患者。 嗨， 我称不上患者吧， 我是患者。我昨天4点才跑去我家旁边的公园，哎、欸，其实离我家公园蛮远的，去抓卡比兽。 那你们有看到网络上的一篇文章吗？ 什么文章？ 他是说，其实宝可梦它虽然是一个商业软体，但是全世界就等于说，你看像那个 Google 啊。他如果要拍那个街景街道图啊， 嗯， 他需要运用很多人力去拍嘛，对不对？嗯、 没错。 可是他这样花的经费非常非常高啊， 嗯。 但是如果以宝可梦这个游戏的话，他可以借用所有的人力啊，就所有在玩这个游戏的人来做他拍取景的一个方法。 好像不会吧？因为这个游戏他早就已经都。做好就是他们每一个 Pokemon Stop 的那个点的那个地方啦，所以他好像不会用到，而且我们在玩的时候也不会去拍照，哎、欸，所以这个应该还，我觉得他顶多他可以做到的是就是控制 Google Map 的在车流量部分的这个东西。 哦，了解了解， 嗯， 哎、欸，你是孔令翔吧？ 孔令翔是谁啊？ 啊， 必姓王。我姓王啦。 哦，你姓王哦？ 对啊。 哦，王令翔 ，sorry。 为什么会觉得我姓孔？ 孔令翔，你知道是谁吗？ 是谁？ 谁？ 孔令翔以前， 孔令翔你已经忘了。 孔令翔以前在美国很红哎、欸哦， 我知道。 Shaky bang bang，Shaky bang bang，Shaky bang bang。很酷哎、欸。 没有啦，我是。突然想错人了，不，想错名字了。 好 啊，对，还有第二个问题， 请问， 我们那个青春期543，不是青春，应该说青春点点点的那个 LINE 的那个群组啊， 嘿， 怎么加入啊？ 不要再理那个群组， 这个我也不知道哎、欸，因为 那个群组不是官方的啦， 不是官方群组、 哦，不是官方， 对，那是听 听 友们自己。 而且身为一个版主，我被那个 ban 掉 ，ban 掉，我被剔除了，所以 从此看那个群组不开心。 为什么会被踢呢？ 因为哦，他们有一个非常非常不合理的要求，他们要求就是我们好像每天要讲点话，不然就会被踢掉。 哦， 可是那么多人，真的每个人 没有，里面也没多少人，好不好？顶多不到100， 而且现在 LINE 群的那个人数到500人， 到500人， 对，很恐怖哎、欸！如果真的收满500的话，那个真的被讯息轰炸死了。 嗯， 我在那会比较混乱一点啊，因为同时这么多人上线的话， 很可怕， 一句我一句，很可怕的。 所以你就乖乖使用我们的 PTT 的实况文。或者是 Facebook 的粉丝团， 哦，了解 啊，或者是飞碟联播网的 App， 你好棒哦！ 那个 App 对于我来讲，而且 是孔庆祥， 那个 App 对我来讲可能比较麻烦一点啊。 好， 因为我看不见了、 啊。对啊，我知道 ，Old Man。 嗯， 好， 就这两个问题啊，顺便提一下， 什么 玛丽？ Yeah. 什么时候再出一张唱片来看看吧？ 哇、wow. ， 不好吧，这事不好办啊！ 哇、wow. ， 这个很好办啊，跟小燕姐讲一下啊。 Wow. 你看，哎，乐手都在这里了， 真的 是不是？ 这不是跟小燕姐讲一下就可以的事儿 啊？跟你师父讲一下吧。 我师父 拉拉关系嘛。 你说我是老板啊？ 对啊，桃子姐啊。 也不是这样。 桃姐没问题的啦。 我们期待一下年底要开新的演唱会啦。 你看看你人脉这么广，对不对？你看看你有多少粉丝啊？ 还是想跟我来一下那种纯 piano 的？ 没有办法、啊，你不知道我实力在哪吗？现在放傻子，我还是走音啊。 OK 的啦，我有场地哦。 王版主，你也出一张吧。 我没办法。 他出那个纯演奏类啊。 你演奏不能出唱片哦。 可以啊， 对啊，人家欧阳妮妮都出场了，是吧？ 这个比喻我喜欢啊，老人这个比喻真的。 今年年度最佳最萌比喻， 感谢感谢。那这个欧马克，看看下一次轮你了吧。 啊，不用，你的那个话题到我这边就可以结束了，我们这边就挂电话，好不好？晚安， 好啦， 晚安， 继续吧， 拜拜。 02-3-6-3-9-9-5 ，Hello， 喂，你好 ，Hello， 嗯，谁呀？ 他是保留我们吧？他把我们按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你猜 哦。哎，他还是有发出声音啊。 你猜哦。 什么叫我猜？他的声音好远，好可怕哦。 你猜哦。 哎，我、 啊、好不舒服哦。 就觉得你很容易入戏耶，听众跟你讲电话真的很开心哎。 你猜。 猜不到，那就跟你说声 拜 拜 喽。为什么？ 你怎么那么幼稚啊？ 怎么了？ 他刚刚声音很可怕，你不觉得吗？ 声音是蛮可怕的、啊， 还是你们习惯这种奇怪的听众？ 嗨嗨，喂喂， 你还要跟他讲话、啊？ 嗯嗯嗯。嗨，喂喂喂。 Hello，Hello，Hello，Hello。 你知道，就坐在这边，坐那边，那个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坐那边，坐那边，你就很想要把奇怪的那个call in结束掉。嗨，哎，怎么称呼啊？ 我刚刚不是说 你猜哦， 春雨 啊，春雨哦。 就查水表那个吗？ 哦，原来你讨厌的时候这么讨厌哦。 对啊。 你好多元化哦、 啊。 嗯。 难怪会被 ban， 难怪你会被有些节目 ban 掉。 对啊。 那， 你是不是很寂寞？ 对啊。 那你爸妈都在干嘛？ 对。 睡觉。 他刚是说睡吗？ 对啊。 对啊。 睡觉。 在睡。 嗯。 那如果被他们发现你现在在打电话，你会发生什么事吗？他们会骂你吗？ 可是他们会查那个电话，想说怎么突然每天晚上都有这么多。 好吧，那也没话可说了，那拜拜喽。 拜拜。 但你绝情的时候还不是很绝情？ 不是，我现在知道他是谁了嘛。そこに real love 君が操る僕の鼓動 Come on lady 溢れてみて毎秒毎秒強くなる愛と増えてく切なさを切り取るの暗闇そんなメロディーに乗せよう Flying around 大切な一つ以外全てそこに置いてこのまま君の胸に飛び込んだまま奪いたいずっと涙もその瞳 Friend 恋之余，久保田利伸的作品1:14，我是玛丽， 我是刘威霆， 我是想香。 0223639955，青春期543，今天你想聊什么呢？嗨，你好， 我想问问题。 春雨、哦、 他真的很可怜呢、欸。 春雨吗？ 我刚刚想问问题，特别快。 你想问什么问题？ 我不想问，我想问马克 哦。怎样？ 如果我送那个，就是啊，那个周三动漫夜不是可以送光碟吗？ 送什么？ 没有送光碟啦，送漫画跟轻小说。 没有，我是说送。 哦，你说送 CD 给我们啊、喔？嗯。 啊，如果说送录音笔。 送录音笔给我们？ 对， 你说我在家里自己录下来。 对， 不行，那个音质太差了，没有办法。 好，还有第二个问题是， 好， 我想要谢谢强强。 谢谢强强哦。 对，因为他上次跟我讲那个，他在那个叫哦，阿丽帮忙的那个。 上次你不是已经谢谢过他了吗？ 可是我没有告诉，亲口告诉他， 但他今天还是不在啊。 今天是想翔，不是抢强、哦。今天想翔是罗志祥那个翔。 哎、欸，不一样，他那个翔很 low 哎、 欸。哎呀， 应该是那个翔很丑。 好了，反正是不一样的人哈。 你那么想感谢他，你 对啊， 你可以上脸书谢谢他。 或是星期天，星期天，星期天。 我的脸书不见了。 星期天，星期天， 是不是 好不好？星期天，星期天，星期天。 OK。 Oh yeah。 拜 拜。 拜拜。 1:15，赶快扣音进来吧，请打0223。 没有人啦、啊，不用站起来看。 0223639955。他那不是有亮吗？ say maybe 提得起不一定放得开爱情这游戏太过刺激要远赌不输那投降能不能输一半 请打02-2363-9955 02-2363-9955 休息一下听广告 啦有些等待是值得的历经200年传承金兵开创的波本传奇较长时间的熟成造就饱满顺口的风味金兵波本 Make History 就趁现在金兵波本传奇品酒会报名请洽三得利官网提醒您禁止酒驾未成年请勿饮酒 云林维多利亚实验高中通过 IB 大学预科 IGCSE 剑桥国际双认证维多利亚拥有最正统国际班选择维多利亚国际班顺畅与国际大学接轨 IB 课程可抵免国际大学学分维多利亚还有国内实验高中双语国中小和幼儿园一贯学制小班教学名额有限预约报名请洽05-537-8899 537-8899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杰伦，晚上好。 喂， 嘿， 玛丽好，欧马哥好。 嗨， 台北洪先生， 洪先生你好， 我又打来了，洪伟龙，我又打来了，因为我在值夜班呐、啊， 这么快乐啊，洪先生， 反正对啊，反正值夜班没事就打电话，听你节目打电话而已。 那你不是都在打电动吗？ 对啊，我玩完了就出来看一下，因为我们那旁边那个基地在动工啊， 嗯、 然后有半夜有砂石车， 嗯。 对啊，然后要稍微注意一下而已。 但你注意的同时，却又 calling 给我们。 对啊，反正我人在外面而已、啊。 你到底什么时候是专心在上班的？全心全意在面对你的工作？ 没有什么全心，大概晚上那8点以后会比较忙啊。8点到10点11点，然后客人全部走了。 嗯。 然后我会，因为我正常工作是晚上9点，但通常我会提早一个小时， 嗯、 因为我要寻那个水线。因为之前那个接待中心水源被人家关掉了，然后造成那个加码的烧掉了。 嗯。 然后现在又多一项工作，早晚都要寻啊。 反正11点过后就是会比较闲就对了。 对，反正就等客人全走了，然后里面业务销售的人都走了，所以我灯关一关巡一巡，然后就会比较闲，然后把垃圾清清而已啊。然后早上要打扫，还要浇花浇树，是吧？ 辛苦你了。 对， 好累哦。 晚安哦，伟荣。 晚安，好， 拜拜。嗨，你好。 喂， 嗨， 关一下收音机哦。嗨，关一下收音机哦。 关了。 你是谁？ 心灵寄托。 哎呦， 好 久 不 见。 对，好久不见。 心灵寄托，你最近在干嘛？ 因为我都很早睡早起，然后所以就没办法准时听你们的广播。 蛮棒的。 今天可能可以比较晚一点。 蛮棒的。 对。 蛮棒的。 可是我今天要分享一件我觉得很会像社会版面的事情哎、欸， 怎么了？快告诉我！ 就是我今天，因为我现在台大上班，然后我从台大上班以后，就是对面你知道有个麦当劳嘛，新生南路上的麦当劳。 嘿嘿嘿。 对，就是已经历史很悠久的那家麦当劳，那前面有个公车站，然后就出了台大以后，我就在抽烟，然后以下是不良示范，先告知一下听众、 嗯， 就我抽完烟以后呢，我把烟蒂弹掉，然后我就把它丢到排水沟里面，同时、 嗯、 有一位男性他就提着行李箱， 然后呢他就站在我的旁边， 嗯， 然后可我也不疑有他，我想说可能他就只是放着吧，就是可能很重，就公车来了以后他就是很从容的，就是上了公车，他就从后门上了公车，然后很从容的在听音乐，也没有干嘛。然后我很想冲过去说：“先生，你的行李。”可是那个瞬间实在太快了，他就已经上了公车，然后公车门就关了，然后就走，他的那个行李就还在原地。 嗯， 然后我在想说，他该不会是要弃尸吧，或是里面有什么爆裂物品？ 嗯。 然后我就想说，如果今天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话，那警方被监视器画面看到他就是弃置那物品的地点，就可能会无限 repeat 我丢烟蒂的样子。 嗯，所以这结束了吗？所以你还是不知道是什么？ 我不知道是什么，因为后来我公车又来了，而且我也不敢打开来看啊。 所以重点是你有可能因此而吃香蕉，就是乱丢烟蒂的罚单。 嗯，对，以及好像就是 它是像登机箱那个大小吗？ 对对对对对对，可是塞得满满的，我觉得就是感觉里面就是塞什么东西，可是也太奇怪了吧，他怎么可能就上一秒拿着，然后下一秒就直接忘掉了、欸、 尹如， 对，他是尹如， 尹如好漂亮哦， 尹如超漂亮超美， 我和他 Facebook 一样吗？ 我帮大家补充，尹如是楼下的房客里面由邵雨薇所饰演的女主角。 好的，我 她是女主角， 她算是女主角吧。 哦， 你不要以为你刚刚讲陈小姐才是女主角。 对。 但是反正那个登机箱没有任何的水渗出来嘛？ 没有， 那就好啦，干干的。 可是说不定是什么爆裂物怎么办？ 但现在也来不及啦，你也没有在第一时间请那个， 对，因为我也赶着要去下一个地方，所以我就只好就是忘了那个行李箱、 嗯、 我还想说我是不是看错人了，旁边是不是那个男的不是同一个人，上车的跟拿行李箱不同，他没有是同一个人呢、欸、可是他就是这样扬长而去， 忘记了没？ 哎、欸，这么大一咖怎么会忘记？ 有些就是会忘记啊，就是忘记自己还有一个东西啊。 对啊，我朋友就忘记过。 有人也会忘记自己车停哪。 忘记车停哪这件事情我可以懂，可是忘记你出门带了一卡很大卡，忘记雨伞也可以懂，就是他，对，可是他是个这么大件的物品耶。 他可能就是一个人习惯就是轻松的轻松的走路惯了。他觉得很轻松，很自然， 很自在，没有错。他是戴着耳机 ，maybe 在听着音乐，的上了公车。 App 上有人说，还有人会忘记自己的小孩， 也是很对啊，也是有可能的，就忘记了。 哦、好，反正之间这个去，我想说明天再回到案发现场看一下，就是有没有什么变动。 嗯哼，好的。 对。好，分享给你们，很久没打电话来了， 拜拜， 晚安，拜 拜，晚安，拜 拜，拜 拜。1:27，02-23639955。 收花的心情，阮有啥物话拢想要对你讲，想在甲你斗阵，阮唱出我想要互你听。冷心像下手冻，但我会破你的世界，卖个讲，你拢够美丽，你永远是我最爱的 honey， 爱你爱的死心塌地。是咖喱，我这样回答你，爱你爱的死心塌地，不离就关心塌地呀，爱是像你，和恋爱应该咖喱，可惜咖喱混 爱就是咖喱。 爱就是咖喱，爱就是咖喱，来自于厌倦。 哦，我不知道爱就是咖喱耶，我不知道呢。 你们来咖喱教会啊？哎，你好。 嗨，晚上好啊。 晚上好。 之前有打电话过来的彼得， 不知道你 还记不记得？ 总觉得有点印象。 就讲过冷笑话，还有问你们有关于历史的事。 历史？历史？什么历史？ 就是我说我以后想读历史系，然后家人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哦， 好好好， 还记得就好。嗯，没有，就是打电话进来，觉得就是刚刚啊，刚刚不是三个打电话进来说什么在那个麦当那边发现什么行李箱那个？ 嗯， 那时候刚好在那边。 嗯，你也同一时间同一地点， 所以你也看到那个行李箱？ 没有，我是刚刚，我刚刚去买。去麦当劳买宵夜 哦，所以那个行李箱现在还在？ 不在啊， 不在啊， 怎么可能会在那边啊？ 你不是说你刚好看到吗？ 不，我说我刚好有在那边。 他刚在新生南路麦当劳这样子。 对， 好，所以已经不在了。 对啊，而且我觉得那个小姐姐太想太多了， 太害怕了，脑补太多了、啊，而且都是不好的事情。 世界上就是要需要这样的人啊！万一真的发生事情怎么办？ 世界上，其实我觉得世界上应该要少一点脑补的人啊。 你是在说 我吗？ 对，我在说你。还有很多 App 上的听众们， 他太相信人的记忆力了。嗯、我是有在 Seven 打工， 嗯， 然后客人都常常来买烟，然后就只买烟而已，然后就把烟拿，就放，就没拿烟了，就走掉了，拿 了发票跟钱就走了。 一包七星，好，走了。 然后。他付钱，我钱找他，然后他就走掉了，然后七星还在桌上，然后大部分客人都不会回来拿， 然后就觉得很奇怪，他们进来不是就是为了买烟的吗？ 那一包烟会如何处置？ 就放回去啊，因为有时候客人还是会回来拿。 那不就盘银吗？ 嗯，不会，因为我们电影通常是盘损比较多， 因为不会盘银，因为之后知道这一包没有被拿走，你就自己就会拿走了。 哦，不会啦，我们不做这种事的。 不会呀、 啊。哦， 我们都是善良的小市民，怎么会做这种事呢？ 好的，我是蛮常，我是蛮常买东西，然后付钱，有时候会觉得我自己好像已经付了，我就要走了。 哦，这种客我倒是没遇过。 然后就会被叫住说：“不好意思，就是你刚刚有付钱吗？我有点忘记了。”然后我就说：“哦，对，我真的没付啊，不好意思。”

ずに待ってるよ You know that I love you だからこそ心配しなくていいんだよどんなに遠くにいても変わらないよこの心言いたいことわかるでしょあなたのことを待っているよ遠くにいる君いつの間にか気持ちそのまま言えずに君は言っちまった今じゃ残された君はアルバムの中アルバムの中収めた思い出の日々より何気ないひとときが今じゃ恋しいの待ち続けていた携帯握りしめながら眠りについたどこも行かないよここにいるけれど見つめ合いたいあなたのその瞳ねえわかるでしょ私待ってるよ 青山代码这首留在我身边1:41，我是玛丽。 欸，我是杨传广。 我是翔翔。 你什么时候是杨传广啊？ 我不知道，运动员就会想到杨传广。 杨传广是跑步的那个吗？ 对。 翔翔，你待会回家，你是会边骑脚踏车又要边抓？ 应该是吧。可是，欸，没有啊，我今天骑摩托车来。哥，你是不是我要载你回家呢？ 哦耶！ 等一下，你有安全帽吗？ 我有啊，身为一个。 那我们去吃凉面。 所以你是一个会随身携带安全帽的人。 我要吃贡丸汤，我今天可以吃贡丸汤。 我今天晚餐已经喝了贡丸蛋花汤，这样也要雪特我？你今天晚上吃什么？应该吃更好吧？ 没有啊， 你今天晚上吃什么？我刚刚才吃， 我没有，我吃什么那个腿裤肉饭哦。 吃这么 听起来就很好吃啊！ 啊。 今天我想差不多要准备说故事了， 这么早。 Yeah. 还好吧，待会放首歌，进个广告回来说个故事，再放首歌。 还有多久要放广告？ 一分钟。你有不是演？ 其实我有个心愿，就是我想要做个广播节目，然后就是在广播打开就知道。譬如说，现在塔比兽现在位于在士林区的某个。 所以你现在要当主播，假装播报一段吗？ 好像不错，我们来搜寻看看，现在这附近有什么神奇宝贝？我们打开 Go Radar。 那 这是一个 app 哦， 你知道那个雷达很可怕吗？你把那个图缩很小啊，你会发现有成千上万的 神奇宝贝， 猛神奇宝贝们在里面，有密集恐惧症的人简直就要爆炸了。 哦，现在在 讲讲讲讲， 大安森林公园是什么？ 大安森林公园有一只马来貘， 马来貘， 嗯， 你说 Churns 哦？ 对啊， 催眠魔啦，讲错了。催眠魔， 红色是什么意思？很难抓的意思、啊。 不是红色，是这个它的属性长这个样子。 等一下，身为一名主播，你抱得非常松散哎、欸，你完全没有任何的节奏跟， 不是没有激情可言。 因为现在没有出现什么卡比兽、是怪龙啊，这有什么好激情的？都是一些废物。 你再把它缩小一点啊，范围把它拉大啊。 我已经拉很大啦，现在真的都没有什么好的东西、欸。 好废哦。 哦，没有东西。 够欠的。 我怎么推？他站在别离，我的口碑变成你，是你的爱情。

继续来说谎言之地的故事。说到了在梦里梦到了死去的妈妈要罗宾买泡泡糖给他，他就说他找不到零钱，而且他明明是不哭的人，却在梦里哭了，非常奇怪。妈妈就握住罗比的手说，石头下面找了没？说不定那铜板还在那呢。然后罗比就醒了过来。那一天是星期六早上五点，天还很黑，罗比不知不觉上了车，开到小时候住的地方。周六早上不塞车的，不到20分钟就到了。一楼呢，以前是普利斯金开的杂货店，现在是一家百元商店。隔壁的修鞋店呢，现在变成了手机店，疯狂地提供各种手机升级方案，好像没有明天一样。可是呢，建筑物本身是没有变啦，他们搬走20多年了，这栋房子都没有重新粉刷过。院子呢还是跟以前一样，有一些花，然后有一个水龙头，有一个生锈的水表。 哦，咕咕咕，来查水表咯。 好，还有杂草。在墙角呢，在那个晒衣绳的旁边，有一块白色的大石头躺在那。罗比是在这一栋房子里长大的，如今他站在后院，身穿派克大衣。什么是派克？派克鸡排我知道，派克大衣是什么啊？他手里拿着塑胶大手电筒，感觉很奇怪。星期六早上5点半，如果这时候邻居出现了，像我怎么跟人家讲我在这边干嘛？难道要说什么我梦到故事的母亲叫给他买泡泡糖吗？所以我来找零钱，超怪的。而且这么多年了，这石头，这颗石头还在原地，也蛮奇怪的。但仔细想想，好啦，其实可能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石头又不会站起来走掉。于是呢，罗比小心翼翼地把石头给移开，怕下头藏着蝎子。结果没有蝎子，没有蛇，可是也没有硬币，只有一个洞。这个洞的直径呢，像葡萄柚那么大一样，光从里面照出来。罗比想看看这洞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是那个光照得好晕哦。他迟疑了一秒，就把手给伸了进去。他躺在地上，把整只手臂都伸到洞里，直到肩膀。他想要摸到洞底，这个底到底是什么？但这个洞没有底啊，只摸得到一块冰凉的金属，摸起来像个旋钮一样。诶，就很像是那个泡泡糖贩卖机的旋钮哦。罗比使尽力气去转，也感觉到哎，旋钮动了，那应该会有泡泡糖滚出来吧，糖球应该会从机器的金属内胆里位咕咕咕咕咕滚出来，滚到满心期待的小男孩手里才对。这些事情都应该要发生，可是都没有发生，因为罗比一转为旋钮就到了这里。这里是哪里呢？ 这里是哪里呀？这里是飞碟电台，这里是青春点点，这里是要跟你说晚安的地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你可以在 Facebook 上面追踪青春点点点，帮我们按赞，还有玛丽的象牙塔，还有欧马克。另外呢，玛丽跟马克也有 IG Instagram， 玛丽的 IG 是 Mary in Tower。马克的 IG 是 Mark_Orange。最后送上Tanya的无底洞，明天见喽。 有时寂寞太沉重，身边仿佛只是观众，你的感受没有人懂。难得谁自告奋勇，体贴让人格外感动，爱上他前后用不到一分钟。嘿，回想年轻的内容，有谁想过有始有终，不过是一时脆弱让人放纵。嘿，穿错一段又另一段感情，总填不满又逃不